欢迎收听有声小说《地球上线》，晋江文学城墨尘欢原著，光和积木配音演员赵成晨、露西演播，喜马拉雅荣誉出品。第259集。唐默说，如果真的是被猫偷吃的，或者说是被其他什么人偷偷打开橱柜然后偷吃，在打开锁以后，他并不需要再刻意将锁关上。薛定谔的猫爱吃猫粮，我想就算我们拿着这第二碗猫粮在城堡里找一圈，最后也不会有一只猫凑上来吃它。到最后你会再次提醒我们城堡里不能有异味，然后将这碗猫粮取走。也就是说，无论如何，到最后这碗猫粮都会属于你，你爱吃的。傅文铎从李妙妙手里拿过猫粮，递到中年管家的面前，漆黑的眼睛深邃无底，他低声说，吃吗？中年管家接过猫粮，双手捧着它，慢慢地抬起头看着眼前的五个玩家。良久，他张开口，用僵硬难听的声音喊道， 喵。 叮咚，成功完成支线任务一，找到薛定谔的猫，触发主线任务薛定谔的捉迷藏游戏。 清脆的童声在整个城堡里响起，然而他只说了这一句就突然停住，玩家们还在等待黑塔的下文，忽然没了声音。唐默和傅文铎都奇怪地看了对方一眼，赵小飞茫然地说， 触发主线任务然后就没了。 唐默等了半天，他看向管家，现在我们该怎么办？这个城堡里就中年管家看上去是黑塔 BOSS， 可以开启黑塔游戏。如果不出意外，这次的攻塔游戏应该由中年管家担任 BOSS。然而这一次中年管家确实回答了，他捧着臭气熏天的猫粮，瞪着那双死鱼眼看着唐默，用机械一样的声音念道， 喵喵喵喵喵 啊啊。 这东西说出去是猫，杰克斯都不可能信的好吧。无论玩家怎么问，中年管家的回答只剩下喵。两个女玩家在城堡里寻找起来，既然是捉迷藏游戏，他们肯定是要找什么东西。格雷亚似乎不想动弹，他抱着小黑猫留在厨房里，非常自来熟地给自己倒了杯水，优雅地站在窗边欣赏堡垒外高耸入云的钢铁森林。唐默走过去，格雷亚先生。格雷亚转过身定定地看着唐默，过了会儿他微笑地说， My lady， 有什么可以帮到你的？ 唐默随意地说， 你是哪的人？ 格雷亚反问， 哪儿的人？ 唐默神色平静， 地球上线前你住在哪儿？华夏几区？ 格雷亚紧紧地凝视唐默，几秒后他认真回答， 我住在你心里。 如果是我问你，你住在哪儿？格雷亚先生。 低沉磁性的男声从一旁响起。傅文铎靠着墙壁，淡定地看着这个高瘦苍白的金发混血，虽然在笑，眼神却十分冰冷。他问道， 那么，你也住在我心里？ 格雷亚笑了， 不，我只住在这位 lady 的心里，又或者说这位 lady 一直住在我的心里，我为她着迷。如果我的心可以分成三份，那一定有一份是属于你的。然而很可惜，我向来会选择更重要的那份东西。 所以 他摸着小黑猫再看向唐默， My lady，你一直住在我心里， 傅文铎静静地盯着眼前的金发男人，他慢慢地扬起嘴角，露出一个深邃的笑容。赵小飞和李妙妙走进厨房， 没找到任何奇怪的东西。 李妙妙走过来， 你们也去城堡里找找吧，我还是第一次碰到这么奇怪的公塔游戏，只告诉名字，没告诉任何的游戏规则，也不给任何提示，告诉我们该怎么做。 傅文铎说，黑塔给出了提示，捉迷藏游戏分为两个主体，一个是躲起来的人，一个是找人的人。在这个游戏里，很明显我们属于找人的人，那么现在所需要找的就是那个躲起来的人。 李妙妙第一次听傅文铎说这么多话，她惊讶地看着傅文铎。 天选组织里所有成员都知道傅文铎这个名字，又或者说整个北京、整个华夏乃至全世界的玩家，没有人不知道这个名字，可是他们没和傅文铎接触过。天选友，半年前傅文铎即将离开北京，李妙妙跟着阮望舒、齐恒拦住了傅文铎，想将他收进组织。这个男人沉默强大，招招致命，他的战斗从来不是为了胜利，而是为了要人命。这是个和他们不一样的玩家，他们都是偷渡客，可他们没有傅文铎身上那股杀人的味道。阮望舒说过，傅文铎杀的人恐怕比他们加起来都多很多。李妙妙本来以为傅文铎在队伍里属于那种不爱说话、听从命令行事的身份，就像练鱼筝，他们每次挑战黑塔游戏，练鱼筝的话都很少，一般由阮望舒制定策略，练鱼筝默默执行。本来唐默和傅文铎也是这样，怎么现在傅文铎突然开始说话了？李妙妙不明所以地看向唐默，只见唐默神色平静，仿佛知道些什么。 大概是他们的策略吧， 李妙妙暗自想到。其实她并不知道，唐默表面上十分淡定，心中也全是懵逼。唐默早就发现这次的捉迷藏游戏是让他们找人，可是他的脑子里闪过无数种猜测，好像快搞清楚了那个真相，却一直没有抓住那道灵光。唐默心想，傅文铎已经知道了。傅文铎继续说道，只要知道那个躲起来的人是谁，游戏应该就可以正常开始。除此以外，或许我们直接抓住那个躲起来的人，游戏也可以立即结束。顿了顿，他看向唐默，语气稍稍柔了一分，捉迷藏游戏有个外号叫躲猫猫。傅文铎的语气柔和的不太明显，没人觉察到他的这点变化。唐默与傅文铎互相看着对方，一瞬间唐默便明白了傅文铎的意思。这个答案令他十分惊讶，可仔细一想又觉得在情理之中，甚至有点儿好笑。唐默早就知道自己的思路一向非常理性，喜欢根据线索说猜测结论，顺藤摸瓜，一切都有理可循。傅文铎则总是会说出很多看似异想天开的东西，思维张性极大，可也不是凭空臆测，很多时候都能猜对。但是这次的答案真的令唐默哭笑不得。傅文铎转过身，面向站在窗外捧着杯子微笑喝茶的格雷亚，他淡淡地说， 薛定谔的猫不是一只猫，而是一个人。薛定谔的捉迷藏游戏，找人的是玩家，躲起来的人只能是薛定谔。猫不是猫，是人。所以薛定谔是谁呢？过了几秒，李妙妙惊讶地说， 原来你不是薛定谔的猫，你是薛定谔。 李妙妙早就猜测到格雷亚是薛定谔的猫，可惜她猜错了。现在换成格雷亚是薛定谔，那也不是说不通。感情他的女性直觉觉察到的不是薛定谔的猫， 而是薛定谔本人。听到李妙妙的话，连蹲在厨房角落一直小口舔着猫粮的中年管家也抬起头看向格雷亚。格雷亚被四个玩家和中年管家一起注视，他先是愣了几秒，接着他眨了眨眼睛，笑着指着自己。所以现在我是薛定谔？赵小飞想到。 你难道叫格雷亚薛定谔，还是薛定谔格雷亚？ 我叫格雷亚塞克斯。两个女玩家都不信他的话。李妙妙问管家， 他是薛定谔吗？ 喵。 格雷亚十分无辜。My ladies, 我真的不是薛定谔。李妙妙看着唐默和傅文铎镇定的神色，选择相信两人。他斩钉截铁地说， 你不是薛定谔，但整个城堡里就我们五个玩家和那只薛定谔的猫，除了你还有谁？ 李妙妙悄悄看了赵小飞一眼，还是转过头。比起赵小飞，他更觉得格雷亚是薛定谔，因为格雷亚身上莫名带着一种奇怪的和其他玩家与众不同的气质，这种气质很奇怪，但是它真实存在。用更简单的话来说，他们见到格雷亚的第一眼就觉得他和其他玩家不一样，不知道哪里不一样，但一定不一样。格雷亚抬起手，短杖敲击在地上，发出有节奏的哒哒声。他正准备再反驳，一道声音响起，维克多并没有说他就是薛定谔。李妙妙一愣，格雷亚笑着转头看向唐默。唐默注视着格雷亚，他微微俯身，定定地看着薛定谔。尊敬的薛定谔阁下，现在您可以告诉我们主线游戏薛定谔的捉迷藏游戏到底该怎么开启了吗？或者说，如果我们现在就直接抓住你，这场游戏也就结束了？那这就是我经历过的最简单的攻塔游戏。红铜色的月光下，一只小小的黑色猫咪趴在格雷亚的肩膀上，抬起透明的绿色大眼睛望着眼前的人类。厨房里一片死寂，李妙妙慢慢张开嘴，赵小飞也不敢置信地看着那个趴在格雷亚身上，或者说已经缠了格雷亚四个小时的小黑猫。格雷亚笑道，薛定谔的猫是个人，所以薛定谔是只猫，这种理论似乎很有道理呢。唐默说，既然你不是薛定谔，那我们现在抓住你也没有关系吧。话音落下，唐默根本不给小黑猫回答的机会，直接抓向他。电光火石间，小黑猫后腿一蹬，从格雷亚的肩膀上一跃，一道黑色的影子闪过，小黑猫飞到了中年管家的头上。他的动作快极了，比唐默的速度还快，连傅文铎都没能抓到他。这只巴掌大的小黑猫坐在管家的头上，俯视厨房里的五个玩家，粉色的鼻子动了动，薛定谔发出一道轻轻的哼声，他张开口， 哼，你们这些愚蠢的人类。 薛定谔没觉察到玩家们的异样表情，他摇动着尾巴继续说道， 你们这些贪婪无耻又可恶的人类，擅自进入我的钢铁森林，居然还敢闯进我的钢铁堡垒。人类就是这样，不经过我的允许，觊觎我的宝物，总是结群进来偷东西。 这只小黑猫实在太小了，在中年管家的头上，它居然可以绕着圈走路。它一边迈着小短腿，一边嘟嘟囔囔地诅咒那些偷宝物的地底人全部变成大臭虫。说了足足五分钟，薛定谔才停下来。小黑猫瞪着滚圆的绿眼睛，盯着这群面色古怪的玩家。 哼，你们干什么呢？ 一道低笑声响起，格雷亚忍不住笑了出来。厨房里的所有人齐刷刷地看向他。 脸色苍白的金发外国人笑得十分灿烂，毫不收敛。 叮咚，有声小说《地球》上线，感谢您的收听，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